我要上你腿。 你不能上我腿。 怎么呢？ 我腿折了。 那别唱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王正、吕家强合说的相声杂学唱，其中王正的搭档吕家强是相声名家刘洪怡的徒弟，他刚刚开始非常怵传统相声，并不爱学，还是想写新相声，觉得能给观众带来新东西。后来发现传统相声博大精深，就更加下功夫的去学习传统相声了。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您一首来自后弦演唱的歌曲《踢馆》，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街边三年都是闭上微笑，执着的风雨不转身不掉，谁的地盘是谁的房角，天天到了也不是你姑娘吹上高，真的巨人心中脂肪你也是提高，光一秒不知道谁会送你颜色都深究，跟着冰冰小飞刀三万六家强中枪，不能弄脏空心只留一个排行榜，却会落地会流谁说我手残金属能量，说是吃那是快一圈的一圈白大发怎么快那么你啊个不白三分是五十滚不来，说是吃那是快几只眼的等待谁想努力该转那你啊你买三分是五分人当在，说是吃那是快一圈的一圈白大发怎么快那么你啊个不白三分是五十滚不来，那是快几只的你等待谁想你该转眼两米外三百六十度放人等待，有时一点事实有些八卦三角的路数奇怪，说你好棒我就算总是到三分一载，你说你断了一秒分赞就一度一块，为了孩子脸也会有寂寞感觉，有时一点事实有些八卦三角的路数奇怪，说你好棒我就算总是到三分一载，你说你断了一秒分赞就一度一块，为了孩子脸也会有寂寞人中可爱，穿透巨人心中脂肪你又是提高，后一秒不知道谁会送你颜色都上交，音乐电影叫我叫三环六角三中枪，不到梦想不见只留一个排行榜，却未落地未定先生后手残尽受能量，说是吃那是怪一转到凌晨白大发怎么快那么难，哪个不拍三分六十五十三百六十度风雨等等在，说是吃那是怪一转到凌晨白大发怎么怪那么哪个不白三百六十五十滚不来，说是吃那是怪几只眼的等待谁少给你该转眼两里外三百六十度风雨等等在，有时一个事实有时不快三百六十几怪，说你好棒我就在